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7点，升596点，总成交金额122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4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2，升12蚊；美团173蚊，升7.5；恒生中国企业72.04，升2.14；盈富基金20.86，升5.8；阿里巴巴88.05，升4.7；京东集团211.6，升11.8；友邦保险80.85，升3.25；招商银行49.1，升3.35；比亚迪股份268.6，升9蚊；快手71.25，升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802，瑞士法郎8.068，澳元5.549，加元6.137，新西兰元5.03，欧元8.3025。每百日元对港元6.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9点，升336点。港金报1725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29美元，卖出18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顺义道桥底。咁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顺义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丰园。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北打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跑马地的成和道、南塘道和东青道交界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地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津桥。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近榄口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葵涌段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山景村景安楼、将军澳翠林村欣林楼、屯门少麟苑辉麟阁、沙田骏阳村骏士楼、九龙城德朗村德佩楼、红磡海逸豪园20座、油麻地文苑街2-8号及文卫街1-7号文苑楼前座、牛池湾彩云二村丰泽楼、上环和丰街1号迎丰1号。同埋筲箕灣東大街51號東灣角，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Music gets

Friday， Happy Friday， 呢个就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啦。冇错、這個、，Happy Friday 系比平时嘅 Friday 更加 happy， 更 happy 啊，久违咗嘅 Happy Friday 啊！ 大家可以出街夜少少，食晏啲，可以睇下场戏，可以去下酒吧或者唱 K， 冇错，打边炉又可以，大家多少少朋友一齐坐埋去食嘢咁样。 相信大家等咗好耐啦，我哋都等咗好耐啦， 终于都到啦， 系啦， 所以今日我哋不得不点歌，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嘅题目就系、 是、Happy Friday， 真系非常之高兴啊！ 系啊，今日你安排咗啲咩节目咧？对呢个咁耐冇见嘅老朋友啊， 系 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咧？ 嗯，点首歌，点首歌啦， 跟住啲人点侧田啊，老火盆、啊。好直接咁样 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咁我哋六点钟都会即係讲啊，即係大家听到我哋封信啊，对于我哋久违嘅 Happy Friday 有啲咩嘢想同佢讲呢咁。 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一齐点啦。 系、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度留言啦。 係啦，咁啊琴日我哋嗰个话题系去咗边话 到。讲到你中学嘅时候喺礼堂会有得即係点歌，好似一个小型嘅電台咁樣 喎，係啦係啦，即係嗰陣時就即係令到我陶冶有一個關於喺音樂啦，或者喺廣播上嘅陶冶呢一方面嘅性情啊， 係 咁啊，即係都影響好深嘅。咁啊，跟住然後我哋傾傾下， 唔記得咪後之後點解會講開？我好似問你有冇以前 參加歌唱比賽嗰啲係嘛？ 哦，係因為我話我學校。昨日埋尾嘅時候係話我喺中學嘅音樂啟蒙啦，叫做就係啲音樂歌唱比賽，啲、師兄唱啲乜嘢歌？ 係， 我記得好似係講開呢樣嘢，咪後繼續。 冇錯冇錯，咁跟住然後就大家傾開啦。啊，你有冇參加學校嘅歌唱比賽、啊？ 係咪應該每一個人都會嘗試過㗎？即係特別初中冇乜，即係個面皮比較厚嘅時候，你應該會試過。 好老實講嘅，我覺得係真係不論唱得好唔好聽咧，我諗除非真係好怕醜、好怕面對群眾嗰啲同學仔啦。如果唔係，我諗都會嘗試去參加個歌唱比賽嘅，即係好似有個感覺係去玩咁啫嘛。即係尤其我唔知你中學會係點樣啦。我中學嘅時候歌唱比賽都分好多唔同嘅賽事嘅，即係有個人組別啦，有班制啦，有組合嘅一個賽事啦咁。咁即係有啲怕醜啲嘅同學仔就會參加組別嘅，係啦。有啲即係會有信心啲嘅同學仔咧就係參加獨唱嘅咁樣樣咯。咁然後班制嗰啲就好勁啦，會有埋嗰啲班 T 啊、排埋舞啊咁樣。 班制 係 咪畢業班先有得參加嘅？ 班制好似 我學校就淨係中五同中七先參加嘅啫。 我好似係中四五都有參加嘅咁、樣咯。 係，我哋係中五中七咯嗰陣時，即係兩個畢業班先至有。 哦， 中一嗰啲唔會搞，中二三嗰啲都唔會有。 係啦，咁然後我記得當時咧去參加呢啲嘅比賽嘅時候咧。去參加呢啲班制最開心，其實都真係唔係為咗上台去唱嗰隻歌嘅，最開心係真係事前嗰啲準備點樣去整嗰啲班 T 啊嗰啲咧，好似好有一個回憶話，好有代表性咁樣咯。 我嗰陣時係反而呢啲階段係最棘嘅，即係你諗住好開心啦，但係如果你參與都仲好，如果要幫手搞就好難搞啦。同埋因為一定係撞正，因為我嗰陣時係中午七啊嘛，即係一定係撞正公開試事前準備咧。其實大家有啲唔係個個都咁想去參加㗎，即 係 有啲真係又要又翳啊又剩咁樣啲人先至嚟咧。 先肯去嘛，即係你練習又大家會係唔見緊十個八個咁樣， 又唔係個個肯參與去度嘢啊剩嗰啲咁咧。都有，但係開心位就齊腳咯。開心位就係要 call 人又成咁。 最活躍就係嗰啲班會嘅娛樂組嘅組長咁樣咧，康樂組嗰啲咧就會嚟，嗰啲成員就叫唉快啲嚟啦，跟住拉多幾個女仔啊你冇 ，sorry。系唔好意思，唔記得咗添。 有啊 ，Miss 啊， 系啊 ，Miss 咪女仔啦，繼續觀眾咯，咁樣。 系啊，咁拉多幾個女仔嚟啊，佢都嚟練啊，你一齊嚟啦，咁樣咯。即系我哋嗰陣時就好開心。 冇呢招。 但系我發現咧，好得意嘅，即系中學嘅歌唱比賽咧，會突然會有一種好大嘅感慨，就係、是、通常咧都係臨畢業嗰啲嘅同學仔咧，先能夠可以去到決賽嘅，即係通常都係中五或者中七咧，先有機會去到決賽嘅。 我覺得係啲老師大發慈悲， 因为你既然讲到呢个位置，可以放我呢一首先。 好啊。 因为嗰阵时我参加比赛咧，嗰段片我又 keep 住仲喺我部电脑嗰度，我同个 friend 咧唔知点解够胆死唱呢首歌。 嗯嗯。 啊，同埋嗰阵时我哋参加歌唱比赛有一样嘢限制咧，就系合唱嘅话一定要同翻自己写嘅同学，系有呢个限制。 咁得意嘅。 因为会计全年 咁样喎， 系啦，因为系啊，即系格雷芬多要同翻格雷芬多，系唔可以同哈夫帕夫嗰啲一齐嘅。史内哲林又冇得同埋雷文克罗，系咪啊？ 所以系啊， 系你冇得咁样捞埋嘅。 所以呢一个哈利波特永远都冇得同马粪一齐去参加比赛噶嘛，系嘛？ 同埋永远主角都会话格雷芬多，你有三 分， 黐线，极度唔公平。 咁你哋嗰阵时嘅社有冇一个社系好似？格莱芬多咁样永远都可以加几分咧？ 好明显嘅，我读嗰年蓝社就运动劲啲，即系我社。 O K O K。 歌唱比赛好似红社特别劲嘅。 系。 咁跟住，所以你要揾人合唱已经有限制啦。因为其实嗰个每年嘅歌唱比赛即系 Sing Contest 嗰啲分数系会影响到全年社嘅分数，所以佢先至点解要咁样样分咯。 O K。 咁嗰时我记得系中七 吓。 唱呢一首同我 friend 系 佢提议嘅，呢首歌本身唔识嘅， 系 好 hit 嘅 ，OK， 仲系英文歌， 系 女仔歌，然后其实我睇翻段片唱得好难听，即系揿低咗个 key 噶啦， 系， 但系唔知点解入到决赛，我觉得系就系你讲嗰种啦，因为老师大发慈悲，唉、哎，佢下年 都 唔喺度 啦，俾佢玩下， 唔系太真系唔系太过分嘅，咪俾佢哋上台玩咯，呢一首真系经典中嘅经典。 哇！喺我识呢首， 有咩咋？两个男人唱，仲要交叉走位，同埋对望嘅，谂下 不得了。 当年我仲有嗰啲须咧，啱啱生出嚟嗰啲 feel。It's made up on your side when you walk away. I count the steps that you take. Do you see how much I need you right now? When you're gone, the pieces of my heart are missing you. When you're gone, the face I came to know.想象啊， 我 已经降咗 key 噶啦嗰阵时。 我好庆幸我唔系同你做同学啊，我唔需要睇一个咁经典嘅画面啦。 我记得唔知系同一年定系早一年咧，我哋即系头先话有个男仔合唱啦，我哋仲有多一个男仔 friend 咧，我哋三人男子组合咧，攞呢只歌走去跳舞，但系将 Justin Timberlake 啲歌嘅嗰种舞蹈动作摆落去呢首歌度咯。你完全想象唔到 啊！想象啊 ，Justin Timberlake 點樣擺到落去啊？ 即係嗰啲 即係邊， 即係將啲慢啲嘅動作咯， 係咯，係 啊。 Avril Lavigne 呢一首当年我参加比赛 Win 咗冠，仲有嗰段片喺度。 OK， 大家兴趣睇嘅话，如果我哋搜到音乐 follow 有一万嘅话，我就 follow 啦。你今次咁高要求嘅， 好难啊！ 之前咧嗰啲咩三四千咁样， 你话如果宠物小精灵嗰段，我觉得 OK 啊。呢段真系太难搞啦。 为咗你试下冲下咯， 一万啦、啊，十年后大家有机会睇到嘅。 咁啊，我都分享啦。我又系喺中五同中七两年啦，都系有入过决赛嘅。咁啊，但系喺中七就獨唱，中五咧嗰陣時就同女同學參加合唱組就入決賽， 珊瑚海嗰啲啊。 嗰陣時咧我就明白咗揀歌嘅重要性啊。 點解？ 即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去參加歌唱比賽，你唔識噶嘛，你就係覺得自己中意聽啲乜，你咪去唱啲乜咯。 或者人哋叫我唱咩，我就係 啦。你即係嗰一排 hit 咩歌，咪去唱咯咁樣。咁咧，我記得同嗰個女同學咧，最初喺初賽嘅時候，我哋係唱方力申同埋 Steffy 嘅。咁係啦 ，make sense，make sense。 我都唔記得係。 知不認識， 好似係好戀愛嗰啲咯，我唔係好記得。總之都係嗰啲系列嘅，唔記得邊一首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去到決賽，咁啊突然抽起條筋話想轉歌喎，咁樣即係咁啊有諗過啦，即係本身係有諗過唱《滄海遺珠》啦，練咗一段時間，跟住唔知點解抽起條筋嗰一排，另外一首歌咧又好 hit， 咁然後我覺得啊嗰首好似難度又高啲，咁不如試下唱嗰首啦。咁啊，平時喺 K 房嘛，喺屋企練，你唔覺得有問題嘅？ 有冇同我女同學一齊去 K 房練㗎？ 有真係有，真係特登抽咗一個晏晝去練歌。反而係嗰陣時係去唱嘅，係練咧係練《滄海遺珠》嘅，但係去到最後唱 就揀另一首 《滄海遺珠》。 咁你對個女同學係因為佢唱歌好聽揀佢，定你中意佢揀佢？ 兩樣都有。 哦， 係啦， 咁就有冇成功？ 冇， 齋曖昧咋？ 冇啊，都冇啊，對唔住，都冇啊，係啊， 哇啦 ，P 字 暗戀就 OK。咁跟住，然後嗰陣時係唱嗰首叫做乜嘢咧？就係嗰一排咧好 hit 就係吳浩康。加埋梁洛施有一首叫做《上帝保佑》，喺屋企同埋 K 房练嘅时候都冇问题嘅。一上到台我就知，原来拣歌真系好重要噶。 嗰时衰咩啊？你觉得系 衰太自信咯？唔系啊，一上到台，原来一协咧就会减翻四成力噶啦，会 正常噶。 遥望最近爱情舞，沉默里听我细数，在教堂献秘烛土，愿我的苦恋得到好报。追寻天堂，而其实幸福伸手可碰到。这分钟有你去紧紧抱着，不必怕有痛苦的下场。能被你永远当成男友，不稀罕永生，沿途能挨过人日。不信怀恋一切结果被神明处错，难道不停祈祷身边那位花心就会改？不要祈求上帝对爱恋保佑，宁愿去对情人诚实与慷慨。不信爱恋不会变改，亦还强去爱，旁人便要拆散一手，终晚有分开，遇着魔世分隔大海，任那个终局你过。这一刻都努力谈恋爱。 主席呢首歌唔易唱喎， 我都唔知點解會揀首咁高音嘅，但係我嗰陣時係好中意揀啲有假音轉換嘅歌去唱嘅，咁但係上到台原來係唔得㗎咯， 變咗走音。 誰若這樣算愛我，難道永遠也愛我？唔信魔鬼的很多，但我竟不想親手點破。多疑的人，還能談什麼方可安慰？这分钟有你去紧紧抱着，不必怕有痛苦的下场。能被你永远变成男友，不稀罕永生，沿途能挨过忍忍。不信爱恋一切结果被神明主宰，难道不停祈祷身边那位花心就会改？不要祈求上帝对爱恋保佑，宁愿去对情人诚实与慷慨。不信爱恋任那个终局，你共我乐是没障碍。这一刻都努力谈恋爱。 身边那位发生就会改不了，祈求上帝对爱恋保佑，宁愿去拒绝情人迷信与可靠，不信爱恋不会变改，亦顽强去爱，旁人别要侧身，一手将两人分开，如像魔石分隔大海，任那个终局你共我入线的将来，这一刻都努力谈恋爱。 我必须讲一次，主席呢首歌真系唔易唱嘅咧， 所以我明白点解之后嗰个女同学冇同我再联络咯。 大佬啊，听过呢一首作曲王艾伦、翁慧莹啊、填词李俊一啦，编曲系由彭海同周初神，监制都系周初神嘅。 有呢一首梁乐诗同埋吴浩康嘅《上帝保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6宗输入个案，再多4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157人死亡。當局昨日公布的上環淡仔三哥米線群組今日沒有新增個案，但是其中四名確診食客曾經上堂，位於上環的培訓機構宏思。當局追查發現再多10名學生和2名職員感染，累計個案增加至17宗。衛生防護中心說，在5月11至15日課堂期間有30多名學生上課，已經有15名學生感染，當局已經取走20個環境樣本化驗。今日學校呈報18宗個案，涉及17間學校、13名學生和5名教職員。梁式之書院表示，在課堂上觀看成人網頁的教師已經請辭。校方發表聲明說，上個星期五傍晚收到報告指，涉事教師在課堂上偷看成人網頁，期間影像被投影到課室電子屏幕，同學看到相關影像。校方在今個星期一上午暫停涉事教師教學職務，同日他向校方承認犯錯和請辭。校方表示已經即時為受影響學生提供輔導和支援，同時亦都發信向家長交代事件，並通報教育局和警民關係主任，若果有需要會盡力配合警方的調查。海關昨日搜查7間位於深水埗的零售店鋪和2個儲存倉庫，檢獲共283套載有懷疑盜版電子遊戲的遊戲機套裝，以及160件懷疑冒牌遊戲機配件，估計市值大約28萬元，拘捕8人，包括4名店主和4名售貨員。海關說，檢獲的遊戲機套裝已經預載大約3000至4000款以懷舊遊戲為主的懷疑盜版電子遊戲，部分遊戲機套裝更加連接預設網站，方便用家下載更多懷疑盜版電子遊戲。海關提醒市民，盜版遊戲機套裝連接的不知名網站可能附有電腦病毒或者惡意程式，為用家帶來風險。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批評加拿大方面在沒有任何確鑿證據的情況之下，以莫須有的安全風險為借口，將中國企業排除在加拿大市場之外，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就加拿大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使用中國華為與中興 5G 設備，查詢中方回應。汪文斌強調，加方的做法完全違背市場經濟原則和自由貿易規則，嚴重損害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將會進行全面嚴肅的評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近牛头角定富街。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塘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洪天路，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塘路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喺港岛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港安医院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影响到一带非常之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就是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南丰道。重复一次啦，就是港岛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有坏车阻路，龙尾分别排到去浅水湾道近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过晒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龙排到去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车多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翠湾村桥面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大家姐，大家姐，这里都有人投诉你啊，说你那个鉴赏会呢把鬼啊。 哎，等我看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马，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得得得得。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莫向晚担心三个月的封闭期耽误细佬莫晓晨的学业，要求他退赛 Dreamstar 综艺节目。身为经理人的莫向晚深知这一行竞争太残酷，究竟细佬莫晓晨肯退赛定是坚持己见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Hello，

fill your dreams with? Are you hope? As dancing in your living room, as kissing till the sun breaks through. Half awake and holding you. Last night felt like minutes too. I'll never know how you do it. How you do it. So if it's having me, the only thing you're confident about, I'll make sure it's worth the while. 带来有 Gareth T 最新排台作品 Confidence。 大一大下那份信心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加强自己的信念。 已吃定吧，傻善与他对话，面部表情都冷掩饰吗？而我却重温当初时辰，才可兴奋吗？然后你无话要讲，落针后给我落痛碰撞，再对我那回忆杀来玩火，断旧的人最。 要加强一些信念，要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不要说没有了哪些人不行，又或者没有了哪些事情是不行的。带来有安俊豪人，只要咬紧牙关， 如何难都捉紧不放手， 很多难关都可以撑得过去。 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 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一日别折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定下心智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drenched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Got me thinking， what am I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处理方式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as true as do w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

雪霜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It's a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人气再夜航起飞再大堂除了你是 you and me 新闻之前， 通通正常，用真身见面。 听过有冯允谦， 头等位走在旁，于境外大堂，除了你是 you and me, you and me, freaking nightmare， 以及出席相关嘅正式场合，有需要加深认识礼宾礼仪嘅工作，深入了解国家外事礼宾礼仪嘅理念，从而提升外事工作能力，更好配合国家嘅整体策略。北京截至下午三点，在24小时内新增54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个案，当中9宗是属于普通型，36宗属于轻型，9宗是无症状感染。分布方面，丰台区有30宗，海淀区有14宗，房山、东城和朝阳区亦有病例。全市继续执行暂停堂食、暂不返校等的防控措施。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话：，市内大部分区域的疫情传播已经得到阻断，但系西城、海淀同丰台区等仍然发现社会面的核酸筛查阳性个案，显示社会面依然存在隐匿传播风险，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炎热，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料水交汇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长，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港安医院回旋处有坏车阻路，仲系处理紧噶。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过了聚豪居，同埋南丰道近南岛中学，都影响到大坑道同埋南塘道上行噶。大坑道的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中学对开，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去到金碧别墅对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间封紧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多车噶，车龙一路塞到去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油站。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Happy Friday！ 我而家索直头啊，系有一种已经收咗工咁样嘅心情啊，即系已经飞咗出去啦，个人 都系嘅、啊。你谂下，一阵间六点半又唔关你事啦。 系啊，所以真系我都唔知而家呢一刻可以即系做啲咩好啦。而家除咗系幻想一阵出去可以威威之外， 去边威威啊？ 去边威威都好啦。即系而家去咁多选择，系咪先开翻咁多 有翻啲选择啊？ 系啊。咁啊，今日我哋嘅题目系 Happy Friday 啦，点歌？ 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留言啦。 系 咁耐冇见呢位老朋友啦， 真系 好挂住佢啊！ 真系系好挂住，我必须要讲系好挂住佢。即係你想象下，好似係一個久別重逢咁樣嘅感覺。 幾個朋友啊？ 係啊，所以我今日咧要點歌俾呢位嘅對象嘅時候咧，我嗰個信咧都係寫得特別久別重逢嘅。 係嘛？久別重逢。 係。 就睇下有幾久別重逢啦。咁大家繼續上去社交平台留言啊，甚至乎點埋首歌送俾呢個 Happy Friday 啊，聽下呢個久別重逢嘅信係點啊？ 親愛嘅 Happy Friday。你翻嚟啦，你终于都翻嚟啦。咁耐以嚟，你到底去咗边啊？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挂住你啊？趁住今日系520呢个日子，我真系要讲一声 Happy Friday， 我爱你啊！自从之前疫情底下，酒吧、食肆、戏院、party room 通通都唔开。又或者是要提早关门之后，我的 Friday 真的一点都不 happy， 就好像个心穿了个窿那样，硬是有一种缺失。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等了这么久，你们通通都回来了，我星期五终于可以看午夜场，可以八人坐在一起打边炉，约人小酌两杯，谈下心事这样咯。嗱，人啊咁得意噶，有啲事情咧喺有嘅时候，往往都系唔识得珍惜嘅。以前逢星期五都会话有啲朋友约我，我通常都会借故话要开 OT 唔出席。但系到咗之后，收紧咗防疫措施，我嘅人生就好似真系得翻工作咁样，唔开 OT 都唔知道有咩可以做。所以今次你回来，我一定会好好地珍惜你。朋友约我，我不会再随便推搪。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要送一首张敬轩的《塞勒斯的爱》给你。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啊！ 停留在这分秒间，遗忘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化。 今晚决定要庆功食牛杂的奔神上。 初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潜入破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除残破缺点。 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假。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如幻像片片随真。共你度每一秒似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日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当初失的，只怕可亲手。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去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失去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返。 我之前感觉到你嗰份爱啊， 系咪啊？ 有啲感动啊， 完全唔想放手啊！听过有张敬轩嘅《塞勒斯的爱》。 好啦，我对呢一个老朋友嘅回归有咩感觉？令我回想起以前嘅青春，即系即使而家有翻 Happy Friday， 同以前 Happy Friday 真系唔同。 哦，你老啦系嘛，都冇乜能力出去再 蹦之蹦之啦。 亲爱嘅 Happy Friday， 你好吗？好耐冇见啦，嚟嚟嚟，揽下先。你知唔知啊？大家都好挂住你啊！你唔喺度嗰排咧，大家都好失落啊！冇咗个一期一会。人生好似撑紧啲嘢咁，嗱我冇夸张啊，你真系唔知对我嚟讲你有几重要啦。嗱，一个星期有七日，每一日咧都有属于佢嘅感觉同埋属性嘅。星期五嘅特别就系在于一个星期啱啱完结，带住放工嗰种疲倦，又有种兴奋咁样去食饭、睇戏、饮嘢、见朋友。就好似帮一个星期做个总结咁，埋个靓尾。如果一早安排好星期五嘅节目啊，甚至会令嗰个星期过得特别快添噶。数翻五六年前咧，应该逢星期五晚嘅指定动作就系去兰桂坊嗰度蹦接蹦接啦。放工食个饭，翻屋企换件衫，十一点就出发，去到中环玩到天光先翻屋企。嗱，你又唔好嫌我难玩，虽然系真嘅，但同时都系我每星期听 EDM 嘅娱乐活动嚟嘅，听下啲 DJ 打碟啦，行埋个喇叭度 feel 下个 bass 有几劲，又望住啲男男女女行嚟行去，嗰种观察都好得意噶。依家谂翻转头都真系几青春，可惜啊！依家年纪大冇咁好精力玩啦。但系为咗延续你嗰种 Happy Friday 嘅精神咧， EDM Friday Mix 都特登揀喺星期五嗰度玩，就好似帮大家嚟个热身咁样。放工翻去嘅途中听住个 mix 咧，进入嗰一个放假嘅状态。嗱，呢个环节咧就听住以下落嚟呢首新歌先，同大家一齐 feel 下个 bass 有几重有几正。一阵六点半新闻之后，再一齐听 EDM Friday Mix， 嘣之嘣之。咁啊，等大家热定个身，带住个情绪今晚尽情去玩啦。我都唔同你讲咁多啦，我都嗱嗱声做埋啲嘢，今晚去见你啦 ，Happy Friday！年纪大要去清吧的波城上。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You're like the river flows to my lonely youth. You're like the time that glitches and falls asleep. You're like the garden flowers on the heart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When the shades of life start, I'll leave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 little longer, need to know you now. Don't you stand.Side. Don't you leave me behind? I can breathe right now. Hold on.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think of you when my tears fall slowly. I think of you when I'm in my dreams and love I lost my soul. You fade away, silence leave me fall apart. You fade away, silence scream so fiercely. You know I lose the broken piece of me and love I lost my soul. 呢一首由 Eagle Chan 陈天奥终于出新歌 feature 嘅 Hard Grey。 好啦，咁啊系时候我哋都要满足一下大家嘅需求啊嘛，系咪先？ 系啊 ，Happy Friday！ 有人提议话咧，想点诶神兽狮之王，话有酒饮就可以去露营啦咁。但呢首歌 去露营啦， 虽然露营必须走系咪？但系呢只歌系冇出碟噶，所以系成日都播唔到噶。 系啊。我哋可以揀睇下先，你有人話有呢、這、一個星期五放縱，我覺得啱， 啱數， 啱數， 呢個就係我哋 進， 今日就係揀咗呢一首啊， 真真正正可以去放縱啦、啊， 星期五晚，大家開開心心可以享受翻屬於你嘅生活。 轉個頭啊，我都要去打下邊爐，開心下先得。 喂啊，勁啊！ Yeah, I am ready now. 每路感觉几预备。Oh yeah, you can take my heart. 每个午夜已尽黑。Oh yeah, this is party time. 没醉却没很清醒。Oh yeah, I am ready now. 看看那里就热闹。 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晚啦，苏东希未完嘅，听新闻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力争嘅星期五放纵啊！ 我行先一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6宗输入个案，再多4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157人死亡。寻日当局公布的上环淡仔三哥米线群组今日没有新增个案，但其中4名确诊食客曾经上课，位于上环的培训机构宏思。當局追查發現，再多10名學生和2名職員感染，累計個案增至17宗。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在5月11至15號課堂期間，有30多名學生上課，已經有15名學生感染，當局已經取走20個環境樣本化驗。今日學校呈報18宗個案，涉及17間學校、13名學生和5名教職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落案起诉一名31岁男子，涉嫌违反私隐条例，在未获同意下披露个人资料，合共4项罪行，是私隐条例去年10月修订以来，私隐公署首宗就起底罪行作出起诉的个案。案件下星期三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告现正保释。私隐公署表示，事件是源于金钱纠纷，被告涉嫌去年10月在未经两名人士同意之下，于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两个不同群组披露两人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手提电话号码、职业、住址和雇主名称，被告在去年12月13日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加拿大方面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以莫须有的安全风险为借口，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加拿大市场之外，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大坑道去銅鑼灣方向近港安醫院迴旋處的壞車已經拖走了，咁但一帶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車龍有大消散的。而家黃泥涌峽道去灣仔方向的車龍分別排到淺水灣道近南山別墅同埋南豐道近南島中學，而南塘道上行去司徒佛道呢龍尾就喺東青道。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黃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封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空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馬坑涌道，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嘉華國際中心，九龍入口亦都係車多，近住收費廣場嘅交通繁忙。獅隧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沙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嘅車龍分別排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嘅龍尾接近九龍灣國際展望中心，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排到電話機樓，九龍入口嘅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情況喺九龍區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擠塞，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御港灣。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嘅車龍就排到過咗聖約瑟英文中學。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四位成员拥有同一个创作音乐的梦，用最适当音符让乐迷抒发不同情感。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元号，日本最强四人组合音乐特辑。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ic.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星期五 EDM Friday Mix 迎接呢一个 Happy Friday。早前呢个 Billboard Music Awards 2022咧嘅结果就出炉啦。今日就同你听下当中一啲奖项嘅一啲入围或者得奖嘅朋友嘅音乐。 I can't seem to say goodbye. Ooh, yeah. When I try to fall back, I fall back to you. Yeah. When I talk to my friends, I talk about you. Yeah. When the Hennessy's fall, I see it's you, it's you, it's you. Ooh, yeah. No, I haven't moved on, but trust me, I tried. Yeah. If I give you a call, I'll hang up to the line. Yeah. When the Hennessy's fall, I see it's you, it's you, it's you. You will 见到佢一啲嘅奖项咧。都会简单分类型，譬如会有 rock 啊、country 啊、拉丁咁样。如果想玩一啲即系电子音乐啊、跳舞音乐，就可以揾咧一个 category 就 dance electronic 嘅。 Say goodbye. Ooh, yeah. When I try to fall back, I fall back to you. Yeah. When I talk to my friends, I talk about you. Yeah. When the jealousy's strong, I see it's you. 呢首系五首入围 Top Dance Electronic Song 之一，叫做 You 啊。 Say goodbye. Ooh, yeah. When I try to fall back, I fall back to you. Yeah. When I talk to my friends, I talk about you. Yeah. When the Hennessy's strong, I see it's you, it's you, it's you. Hey, you. Ooh, yeah. No, I haven't moved on, but trust me, I'll try. Yeah. If I give you a call, don't hang up to the line. Yeah. When the Hennessy's strong, I see it's you, it's you, it's you. Hey, you. I'm lonely, and I need to be with someone. I'm lonely. 接下来呢位朋友呢，一位 Top Dance Electronic Artist 嘅苏格兰 DJ， 之前大家识嘅叫 Kelvin Harris 啊。2020年开始主要玩呢个 Love Regenerator 嘅 project。 be with someone tonight。 2014年 Keith Harris 推出了 Motion 这张专辑之后呢，你发现其实他都没什么再出过碟的了，因为他说慢慢开始觉得不是想再做一些太 pop 的作品，虽然之后都有出一些单曲的，但如果以专辑来计呢，他都继续玩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2017年就推出了一张叫做 Funk Wave Bounces 的一张 album。咁而家主力就用 Love Regenerator 呢个嘅身份咧推出一啲作品。Run me up in diamonds, cover me in gold, but nothing they could buy me made my heart whole. I'd given up on romance, then I found you. Ain't it crazy what love can do? Crazy what love can do? Can someone tell me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You're my oxygen, now I can finally breathe. producer 就是 David Guetta 啦，因为呢个 Billboard Music Awards 2022 Top Dance Electronic Artist 的最后五强。同 Becky Hill 仲有 Ella Henderson 合作嘅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 Crazy What Love Can Do。跟住落嚟嘅一位朋友咧，唔单止入围，仲系攞到呢个 Top Dance Electronic Album 呢个奖项，佢名字系 Elenium 啊。I've got an anger problem, I've got a selfish need, I like to burn my focus, just to watch my true colors bleed. I've got a taste for failure, I find it in everything, but I heard the voice inside you, say I could be more than me.You can let go if you want to, 'cause I love you all the same. It's a long way down from here, but my heavenly side is coming to life if you want me. Elenium 凭住 Fallen Embers 呢张专辑，得到呢个专辑奖项啊！听紧呢一首系专辑当中叫做 Heavenly Side。应该2017年呢 Elenium 的 Wake 那张专辑开始听它，当时的 Melodic Dubstep 应该都没有现在这么流行和普遍，但刚刚那首你都听得出它还拿了奖，你就知道已经这种音乐的风格和主流音乐已经完美地融合了。有被提名是 Top Dance Electronic Artist 叫 Porter Robinson， 他的专辑被提名 Top Dance Electronic Album 有这一张叫 Nurture， 是属于他第二张的录音室专辑来的。 其实2014年做完他第一张专辑之后就努力开始筹备这一张专辑，但中间经历过太多事情啦，屋企细佬的身体健康他的 depression 等等，我觉得 Robinson Nurture 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歌名叫做 Sweet Time。九点少少，头先 Porter Robinson 就冇入围呢个 Top Dance Electronic Artist 嘅。做呢首歌嘅 remix 嘅呢位朋友就有啦，佢系 Tiesto。听紧呢首叫 Do It To It 咧，本身系2006年咧一个美国女子组合 Cherish 嘅作品嚟嘅。咁2021年就俾阿 Craze 佢 rework 咗之后就红咗呢首歌。就是本身一首 rework 的作品，2021年推出之后，亦都会有更多人去再做 remix。Top Dance Electronic Artist 最后得奖者就是 Lady Gaga 啦。跟住呢一首呢，就攞咗 Top Dance Electronic Song 嘅得奖嘅歌曲，由 Elton John 同埋 Dua Lipa。Remix 的朋友是 Panow， 来自澳洲的三人组合，有这首叫做 Cold Heart。呢首叫 remix， 但你揾唔到咩叫做 cold heart 原曲，好似揾唔到呢首歌咁样。咁呢首歌有趣就是融合咗 Elton John 四首佢嘅经典歌放咗里边。好似啱啱 Dua Lipa 唱呢句，其实嚟自 Elton John 一首叫 Rocket Man 嘅歌嘅。 最后同你听紧呢一首系获得今年 Billboard Music Awards 2022 Top Dance Electronic Song 嘅得奖歌曲。Elton John 同埋 Dua Lipa 合作 Cold Heart 嘅 Panal Remix。下个礼拜见，拜拜。